杯的音乐来自 DJ Jason Lee 为我们来去进行制作的独家的混音作品 Flying Clouds。 而今天你会听到我们以下的一些歌曲，包括有来自 Dustin Nastasties Featuring Amber Long A Long Road， 以及来自 Rainy Rogers 的一首 Mask Rockums。 来继续听下面的好歌曲，好音乐的混音，来自 DJ Jason Lee， Here Comes the Beats。 曲《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You are now listening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的音乐还会有来自 YouTube Carmen We're All Connected， 还有来自 Virgil Well Well Well 等等内容，都是来自 DJ Jason Lee 的独家混音作品 Mixtape by DJ Jason Lee。 这里是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的时间也希望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nk you.

这次展览是乔晓光近十年来部分剪纸作品及最新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展览以剪纸墙的理念展出了近200多幅作品，使作品群之间有了丰富的信息关联。尺幅不等的剪纸作品在墙面上以多层重复混放的布置方式营造出了一间剪纸屋，更大可能地呈现了剪纸的信息传达能量。继续来关注北京意象诗画海淀绘画作品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将持续到12月16号。展览是北京意象系列展览之一，这一系列是市文联主办的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始于2010年，邀请艺术家实地采风创作，反映北京各区的自然人文风貌。本次展览包括油画52幅和国画50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耳边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耳边的音乐呢，就是来自我们的 DJ Jason Lee 带给您的独家的混音作品。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来送给大家。继续来听来自 Fergie Well Well Well 以及来自 Joseph the Pirate Awake，以及像是 Tale of Us 的 Norses 等等音乐，都会由 DJ Jason Lee 带给我们混音版本。 今天来自 DJ Jason Lee 的音乐呢，不只是有像是 Nour's Us 还有 Awake 这样的音乐，其实还有像是来自 Pupa 的 Ray of Light， 还有来自 Paul Harris featuring Simon Duffy 以及 Mr. Hudson 带给我们的 Warm Your Hands， 还有 The Bassist Texas Chainsaw， 都是节奏驾到独家奉献。我是 Mr. 长常小航，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Flying ClubThank you. what you want. To do what you can. Don't take from another man. I built this fire, you can warm your hands on mine. I built this fire, you can warm your hands on mine.